8月9日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呢、這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点钟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今日我哋嘅骚动音乐咧喺6点半嘅时候咧，将会出现久违咗好耐冇玩啦。我觉得夏天系一个属于要玩嘅一个时间，所以好想玩。 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冇错，好耐冇玩啦。 哎哟，刺激啊！ 今日我准备好啊。 系啊， 我要砌低你 ，KO 我要 KO 你。 系大家留意咁啊，啱5点半同埋6点都会有我同阿斌神轮流，就会有啲派台歌咁啊，播俾大家听，拣一啲新歌俾大家听啦。 冇错，咁啊，另外今日咧呢个时间想讲嘅嘢咧，就系、是、因为由于暑假关系啦，即系虽然其实对于好多打工仔嚟讲啊吓。是冇咗暑假呢樣嘢好耐嘅，但 係 咧我唔知係咪即係尤其可能我哋呢一代咧太習慣以前讀書時期放暑假呢個概念咧，我啲朋友係會突然鋪翻曬頭嘅，即係突然就係、是、喂，不如出嚟食個飯啦，或者不如出嚟飲杯嘢啊，不如出嚟食個自助餐啊，唱個 K 啊呢啲啊， 星期六日去個海灘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做一啲都。好耐冇做同埋好青春嘅嘢，咁话说最近有 friend 就约我唱 K 啦，即係可能礼拜六日嗰啲，不如好耐冇唱个 K， 不如约唱 K 咁样，跟住然后去 check 下到底而家边一区有 K 唱，发现原来而家香港得返好少唱 K， 即係以前会去嗰啲地区呢原来冇晒 啦，咁啊仲有 friend 都 send 咗篇嘢俾我睇啊嘛，即系又系讲紧就系香港而家剩翻一啲卡拉 OK， 剩翻几间啊嗰啲咁样样咧，都睇到系啊，佢即系跟住嗰个统计讲，都真系得翻10多间连锁卡拉 OK 铺。 以往咧嗱，好兴有几间系会同啲朋友去嘅，就系九龙湾嗰度有一间啦，跟住然后铜锣湾嗰度有一间大噶，讲紧大嗰啲，即 系 有得食自助餐嗰啲啊。 系 铺飞嗰只啊， 系 跟住尖东嗰度有一间啦，系三间冇晒， 尖东嗰间都冇咗啦咩？ 尖东嗰间都冇啊，即系地 我知系落地楼嗰间啊， 冇卖啦。咁跟住就已经 铜锣湾嗰间我都知啊，嗰间系 失惊无神就发现有啲拗头啦，跟住就原来冇啦，咁可以去边咧？咁跟住先 check 翻，原来仲得翻嗰啲都唔系以前细个会去嘅嗰几间嗰啲区份啦，咁咁于是乎就突然打消。有呢個念頭咯，但係係搞笑嘅，即係因為而家冇方便噶嘛，即係唱 K 咪會有已經有個 app 咧，你去之前可以點定曬啲，即係擺定好曬個 playlist 啊，俾你揀定曬歌啊，咁你咪入到去嗰度，跟住撳個 number， 佢就自動升好曬嘅，即 刻幫 你，即係呢個係幾方便嘅，我覺得係即係慳咗唔少時間嘅，尤其你要去食 buffet 嗰啲朋友仔嘅話，咁你就唔使嘥時間喺嗰度慢慢读啦，跟住你会发现咧，即系我唔知系咪一个年龄层嘅问题。我喺度睇嗰啲热唱榜啊，同我10年前去唱 K 嘅时候系差唔多，冇乜太大嘅变化。 咁劲歌金曲啊，劲歌金曲一定有 嘅，一定有嘅。我印象中有系有嘅，即系都系离不开阿轩仔啊， Eason 啊， 系啦，古巨基啊， 周杰伦啊， 周杰伦啊，即系你会发现嗰个热播榜嚟嚟去都系呢啲。我有留意到就系咧新歌咧，讲紧今年嘅新歌咧。其实在头10首入面好像得2首是新歌、一首是 Lolita， 一首是轩仔，就是这个七姊妹星团和隐形游乐场 是比较新一点，跟然后其他那些热唱榜都是讲你们我们啊，樱花树下、不许你注定一人呢， 我这些又真的成日都有的， 唱到现在 实有人喜欢唱的，而且呢即唱 K 很有趣的是呢、以前我 同啲同我中學嗰班同學好鍾意唱 K。老實講有一啲歌呢我都係跟佢哋去唱 K 嘅時候呢我先認識嘅。 OK。 因為中學嗰個階段我又唔係好聽歌啦。 OK。 咁佢哋就好鍾意頭先講嘅譬如陳奕迅啦、張敬軒啦、周杰倫啦，佢哋有啲歌呢係因為佢唱 K， 我就先聽到嘅。 OK,OK。 而即係一個認識音樂嘅渠道啦。咁而每一次去因為我真係唱歌真係冇佢哋咁勁呢，我每次去其實我都係聽㗎咋，即係吹水。 你都唔差㗎。 唔得㗎，特別中學嘅時候。係 咩？ 係啊，我淨係聽啦，食嘢啦。系啦，即系唱一啲点一两首咯， okay, 即系嗰啲难度比较低啲， 玩下嗰种啦。 系啦，主要都系听佢哋唱，因为你一听到佢开口，你觉得你唔应该存在喺呢间房，你嚟做乜嘢？ 其实系嚟听歌，今日系嚟听歌嘅啫。 点解我要坐喺度攞住支咪咧？不如俾翻你哋啦。 同埋佢哋系好中意长期霸住支咪唔放嗰啲嚟噶嘛。 同埋嗰阵时你听唔惯自己入咪。出嚟嗰把聲音你覺得好奇怪， 係係 ，even 初頭做電台都係咁啊，你聽唔慣自己入咪把聲，咁而家調翻轉啦，係你聽唔到自己把聲就唔慣啊嘛，反而係係啦，咁所以佢喺中學嘅時候去唱 K 咧，你係好唔習慣嘅，咁咧去到大學嘅時候都有嘅，因為我喺馬料水嗰邊啦，咁好似落翻沙田係有嘅，咁嗰陣時。上堂中間咧，嗰啲 lunch time 咧就話唱 lunch K 又平啲，又得食下嘢，咁就又過去。 四廿幾蚊咁 樣。係啦，咁就會過去沙田嗰邊唱下嘅。係啦，咁呢啲真係一個聯誼活動咯。係啦，但係你喺裏邊你冇啊，你都係會覺得你每一個時期咧，身邊都有啲 friend 唱歌好好聽。係啊，跟住你就會覺得。我又嚟做乜嘢呢？ 因為我細個係極度鍾意唱 K 嘅人嚟嘅，我係嗰啲一個月嗰陣時最高峰係可以起碼唱四次 K 嗰啲人嚟嘅，即係每個朋友邊個 party 去唱 K， 佢哋都會叫埋我去，因為純粹係可能多個盤啦，即係冇咁靜局啦咁樣，所以我嗰陣時咧嗰一堆熱唱嘅歌咧，基本上係影響深遠啊，可以話，即係點解有時我同你玩 back to back， 好似禮手我就可以攞到啲歌出嚟咁樣嘅原因， 袋咗好多喺度啊， 係因為。K 歌嘅影响之下，令到即系会记住咗，即系直头咧，而家系唔需要谂噶嘛，即系行到入去，你已经知道啊呢只一定要点，呢只一定，你直头系知人哋会唱啲乜啊，有啲咩嘢人嘅场合，你就知你需要点啲咩歌，边一 part 系。大合唱嘅，一齊唱嘅，邊一 part 係要製造機會俾啲男仔女仔可能咧，即係最興噶嘛， 係啦，我媽嘅年代咧就係相思風雨中啦，係啦，啲 friend 嘅年代咧就係珊瑚海啦， 係 啊，同埋我啲 friend 好癲㗎，佢哋會有一啲開聲歌㗎。 哦，系咩咁紧要 嘅？系啊，跟住有一段时间咧，我都谂住学一下，因为其实你唔识用声嗰啲，即系你去玩嘅啫嘛。你发现你当唱，其实以前唱几耐都唔记得啦，两三个钟。 O K， 好多时候咧，因为你唔识用把声啦，乱嚟啦，你唱多少少咧就沙噶啦。咁跟住就见啲 friend 有开声嘅歌，跟住就尝试揾究竟如果我唱边一只歌先咧，开咗个把声嗰日沙嘅程度冇咁勁，或者會遲啲先出現。我嗰陣時嗰隻開聲嘅歌啦，所謂係張敬軒嘅《他的故事》。 哦，我嗰陣時係應該係餘震啊。我嗰陣時會攞餘震嚟開聲，但我有幾隻一定係擺喺尾先夠膽唱嘅，即係除咗撇除咗呢個勁歌金曲之外，就係呢一個 浮夸， 浮夸啦，同埋蓝雨啊，系、 哦、 因为一知道一唱完呢两首就 就冇 噶 啦， 就唱唔到，系啊，就唱唔到落去，之后就完整音乐噶啦。咁、 啊、 所以呢两只一定系我嚟摆喺尾嘅。 跟住呢个系一样啦，跟住另外咧就系、是、其实咧每一次唱 K 咧佢都有个 flow 嘅、 嗯嗯， 一开始咧大家就会。各自揀自己想唱嘅歌，大家好禮讓嘅，就會有啲慢歌開始，跟住咧慢慢就會有啲歌開始大家一齊唱啦，即係譬如可能啲組合樂隊嘅歌，然後去到後面咧就會玩啲咧超級回憶殺嗰啲，即係嗰啲活著 FIFA 啊，嗰啲就全部真係齋嗌嘅啫。 甚乎啲兒歌系列咯， 係啊， 嗰啲超人迪迦， 係啊，全部都係你 feel 到係齋嗌嘅啫。前面大家都仲會好認真去唱嘅。 音準咧，音準去咗邊啊？ 冇 噶 啦，係啊，跟住就齋嗌，跟住埋尾就會揾啲medley 一口氣唱曬，就諗住慳咗，即係唔好蝕嗰個時間咁樣 仲要係計到好準，同櫃台講話仲有幾多分鐘完嘅時候，跟住你就臨 last 三分。 分鐘你就好點嗰首十分鐘嘅勁歌金曲，你就覺得自己賺咗七分鐘好叻啦。 同埋咧嗰陣時係比較中意全男班去唱歌嘅，因為大家揀嘅歌同埋中意嘅歌咧近啲嘅，即係你多數你唔會揀女歌手嘅歌唱，但如果同女仔去唱咧，你一個唔小心嗰個歌單嘅排序連續好多首都係 女仔咧， 女仔歌咧你 就冇人啦， 你就冇人噶啦，因為男仔歌就算你唱唔到，你都會聽噶嘛，即係嗰陣時。再多啲，譬如側田命硬一定要有啦，曹格嘅背叛啦，跟住周杰倫嘅安靜啦，呢啲全部嗰啲勁高難度嘅咧，唔知點解佢哋好中意唱，然後佢哋又唱到咁樣，係啊， 好身邊總會有啲咁嘅朋友嘅， 係啊，不過呢個就。系啦，一个回忆多啲咯，好似而家已经冇咁兴啦，或者唔系一个咁样嘅方式去玩咯。 所以你发现啲热唱榜即系新歌，可能即系少啲原因，可能即系真系年轻嘅朋友都少咗去做呢个活动，或者喺其他地方进行。 系，所以听下呢一首而家仲喺热唱榜上面新啲嘅歌。但其实拣张敬轩嘅歌都唔容易，主席呢首歌唔容易唱。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真吗？每日挖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前进未来。 新歌热唱榜唔知第几位，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新蒲岗捣破一个毒品分销储存仓，检获800多万元毒品，拘捕一名17岁男子。警方星期一搜查新蒲岗一个工厦单位，相信是黑帮贩毒集团运作的毒品分销储存仓，检获60包共约35公斤的大麻花，同埋351克氯胺酮，市值分别大约820万元同埋18万元。即場拘捕一名負責管理儲存倉的17歲男子，他有黑社會背景，報稱被販毒集團以幾千元報酬，利誘從事販毒工作，將被暫控一項販毒罪。行動中，警方檢取電子磅、真空包裝機、大量可再封的膠袋以及抽真空袋等包裝工具。警方針對醉酒人士在街頭被盜竊的案件拘捕兩名非華裔男子。警方表示，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凌晨時分，三名受害人分別在灣仔和中區的娛樂場所消遣完，因為醉酒感到不適，坐在路邊休息，有幾名非華裔男子走近，借故扶起和慰問。过程中，由受害人身上盗取财物，包括名贵手表、电话和银包等，失物总值超过25万元。警方寻日拘捕两名怀疑人士，相信已瓦解一个活跃于区内的盗窃团伙。在南韩举行的世界童军大露营受风暴影响，提前结束活动。香港童军代表团部分团员返港，有家长在机场迎接。香港童军总会助理香港总监伍永山表示，有不多于10名团员在当地身体不适，包括轻微中暑。大会在活动的第三日起陆续派发消暑物资和加建帐篷，又说今次是最辛苦的一次大露营，初期安排有不足，但之后已经逐步改善。有童军话，营地周围有垃圾，不能够冲凉，卫生环境恶劣。另外有童军形容营地犹如一片荒凉，是犹如一片荒野。大会之后向他们提供冰箱等物资，对于提前结束感到可惜。华北地区在暴雨过后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国家防总将针对河北省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在早前受暴雨影响的涿州市，经过连日防汛救灾工作之后，来往涿州和北京之间一条重要的跨省交通线，是跨省公交线，在事隔10日之后正式恢复营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7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防暑措施。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九龙呢较早前深水埗的东京街西因为有意外，近连长到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呢曾经受到阻碍的。现时意外事故清晒场的了，交通回复畅顺。而慈云山的云华街、崇华街交界之前亦都因为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曾经受到阻碍，咁呢度嘅意外，呢宗意外事故咧清咗场，交通都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隧道入口稍为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

Yuki 罗旭儿完璧，人系冇完美嘅。当你自己一个人向前行嘅时候，如果冇一个朋友喺隔篱话俾你听，其实你想要嘅嘢系啲咩咧？去理顺你自己嘅道路咧，咁你嘅人生系难过啲嘅。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又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我忘我的朋友不必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也 感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 当你会话打波先嚟落雨，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而朋友正正就系会企喺你隔篱同你讲，唔紧要啦，听日一定会好天嘅。呢一种朋友咧喺职场系好难揾嘅，因为通常啲同事会同你讲打帮屋打风唔使翻工咩？ 过习惯，听后分，记住家长的指引，怕进入社会，每天都。三世父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冇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没法落得眼内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像外套那乐器，让太阳送在胸里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后事卷功课保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 首作品包括有 Sika 的《天气之女》和德王明德《会议终结者》。 这套戏来回味，春光秋色里细味，大话落入回廊里，节奏错配时和地，剩下暴烈的分离，甜蜜虽灿烂过，节日快乐过，却像每段戏有万个风波，别个却是我对着你直说不可。你射中便无希望，桥段太难忘，你偏偏放爱与勇往，随便有别 毒誓，对话只亦战，我踏血别去，气血换战，却是这部戏，你到我就会饰演。甜蜜太难忘，你射了重点无希望，桥段太难忘，你拼命防卫勇往，随便无间地播放，青春凋路边，与秋香幻灭，焚毁的炮座难重新堆叠。但我想，但我想，我最想演，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谁因早熟落，谁因他会练，如此的大战，全如于一念。是我想，是我想，我最想演，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太难忘，你给的宝盒无希望，其实太难忘，似玻璃的心还奢望，明日到尽头要灭亡，一去不讲，是我总没法抽身，无间地播放。 总会有一些时候是陷入一个漩涡里面的，尤其可能看一些电影当中有一些对白非常之中你，你会觉得为什么好像讲紧我的呢？为什么会被他一语道破的呢？ Special 自编自导自演， 随意中，明天的不要来信我，随心天这情情，我跟我的量度精准，无需迫很有容了吗？要做最后一个，压做一个，不够看货，无穷潜质的一个，这半途只能逆我。与你像单结连，做半天再去覆过留言，预备到千钟线终点，继续放心看好我，怎操纵时间，困境也可单臂力挽，要令你看眼，能多的有我随意痛，明天的不要来催我，随心编写尽情我，跟我的量度清楚，犯错，我有我拆解经过，抱歉这俗人像我没有办法出色太多，草草你就能犯错，能力是动脑就可、哦、应付过度马上轻可、哦哦随意痛，明天的不要留碎我，随心编写尽情我，跟我的量度清楚，如追逼很有容了吗？要做最后一个，压足一个，不够看货，无穷潜质的一个，奇迹般都是人的我， 不过呢这个世界呢，就算你不去质疑自己，其实这个世界都对你充满了质疑。好多人会问，为什么你个人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你不可以快手一点？为什么你不可以聪明一点？那你又何必要去逼迫自己，令自己再辛苦一点呢？ DJ 时间管理大师， 用最入戏的脸，最入戏感言，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落导演，台前就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回程准确，讲究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故事藏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小几秒困扰，处世得多么熟练，亦要照顾你需要。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不同的情况底下会有很多面向，可能你很不喜欢自己台前一个样貌，不紧要，找回幕后出来，那个自己可能是你最真实的一面。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林彦康的标台前幕后。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再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滚动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城人的心魔呢可以很恐怖的。 斌神，我知道人的心魔，特别是在一些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那只魔鬼走了出来，当他走了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回不到转头了。 听我有初中楚乔嘅人之初。新歌叫 Count to Ten。日头过一个你，去到夜晚会不会又变咗第二个人呢？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想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方舟好大走。 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弃之后，誓要出走。

细个一刻我已经有个 title， 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Why so serious? Like to be mysterious? 总会怪宝宝 ？No, I don't think so。我只多在少年的相似偶像，神圣外制，但要个指定。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转两转 ，YouTube KOL 也是偶像。跑步结束一吹，都系个绝伦绝，随便地会像佢点击爆炸。是论颂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竟然用 rap 又惊讶，大卫大烟标收埋 ，bad bad bad boy， 后现在思想不应那么怪，莫非有洁癖，根本冇漏爆，做乜要收饰 ，bad boy。出呢个制度是第世一，啲人话你再，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秒似你就矮咖，要多几个心心加埋。而依多在少年之初是偶像，神圣外制，但要个指定。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周边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逼算低逼算也是偶像。翻屋企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地活着，连点击爆炸。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听着叫 rap 又惊讶，大卫大烟标收埋 bad bad bad boys， 后现在思想不应那么怪，无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错，不要收拾风华乱世，曾经偶像有包袱，亦都见过几幸运， 听过 Phoebus 嘅 Bad，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翻学咁翻工咯。上年嘅作品都系围绕住校园嘅。但佢话自己都有啲闷啊，于是考完 DSE 嘅佢就谂，不如就试下由一个 fresh grad 变成社会新鲜人嘅角度去讲下办公室呢个题材咧。作曲编曲 Ariel Lai， 填词小黑，监制周石汉。 太重两个气，咖啡好苦，我想食新地，闷到死，个会只开咗几星期，望见壁报板机八张 PPT 打出嚟。 上班两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黄明德回忆终结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今年一至五月共接获11,700宗网上骗案，占整体骗案近七成半，涉及金额达15,800,000,000。涉及钓鱼骗案占整体骗案一成半。 警方说骗徒利用钓鱼信息接触受害人，并根据受害人的个人背景、经济收入和心理状况编制出不同骗案剧情，包括假冒银行、电信公司或公营机构等发送诈骗信息，以各种借口套取受害人的信用卡资料，或者将金钱转账至骗徒户口。警方联同通讯办及流动网络营办商去年九月成立专责工作小组，打击透过电信网络传送的诈骗电话和信息。通讯办说，截至七月已经发出超过1300万个话音或文字信息，提醒市民防范来电号码加852开头的境外来电。油塘一个工地附近怀疑有石屎从高处堕下，击中两架车，一名男子被捕。中午12点几，油塘嘉荣街2至8号一个工地外，怀疑有石屎由高处堕下，击中一架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警方接报到场，调查后拘捕一名男子。四川雅安市一条河道水涨，增至最少七人死亡。央视新闻报道，禹城区陇西河上游今早涨水，多人被冲走，其中四人获救。中新社引述雅安市应急管理局话，事发区域是一处网红打卡点，经常有游客前嚟游玩拍照。今朝10点几，当局接报后，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搜救。事故中有四人获救，其中一人轻伤，三人未有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所有工作暑热警告取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iti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大厦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暂时排到去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中线封闭咗，龙尾暂时去到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不过3、4线去北角跑马地就稍为多车，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姓赵嘅，你老实讲，省二杠竞标嘅时候，你专登提高价，逼到我追加到5000万，你认唔认？ 你觉得冇错，吴总，但系当时你同许总对省二杠都志在必得，你觉得我难得住你哋咩？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系陈贝儿，由今年4月1号起，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而向海关登记 为 A 类注册人的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可以进行12万或以上的非现金交易，而 B 类注册人就可以做12万或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交易。公众可于网上查册，想知更多请浏览海关网页。 你记得吗？讲起2007年第29届十大中文金曲，除了得奖歌曲之外，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由林子祥、刘德华、李克勤、古巨基、陈奕迅五大巨星主唱的第29届十大中文金曲主题曲《好好先生》，刘金仲，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这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也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继续翻到嚟星期三骚动音乐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钟啊，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啊。喺呢个时间啊，6:38咧，将会我哋今日嘅环节就系好耐冇见啦， 奔波 back to back 啊。 我哋两个将会一人一首歌啦，系啦，究竟拣咩歌又唔知啦。咁啊，总之就会去啊，延续一个故事，而每一次嘅故事主角。 都是小明，系啦，咁啊，我哋就轮流啦，即、就、系、是、一人揀一首歌去将呢个故事延续落去嘅。到底今日小明会有啲咩嘅遭遇吓？我哋会有啲咩嘅音乐作品嚟去承接住呢个故仔咧？ 咁啊，开始呢一个啦， 奔波 back to back。今日系毕业嘅大日子，小明知道将会系佢最。后一次见到小美的机会，行出校园门口之前，他见到小美企在门口。 相处得太好，变情侣像注定，却又怕熟悉得心动似假定。直到你说你爱我，似赞我痴情，又似报答我。那温情，直到倾诉比热吻高兴。雪地谈天的知己，变身怎般的你，合着眼睛先了解，难努力前面吃力回避，浓错爱恋跟欢喜，已将关。你处死，浪漫虚名承受不起，也要舍弃。共你亲到无可亲密后，便知友谊万岁是尽头。别似真人那么怀抱我，也别勉强共老朋友手拖手。已经恋到无可恋无后，换到同情。这条界线怎去善后，也许这

怪是谁大平埋真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天都不恨你我，令我想清楚，感情是来自由若这所写的悲歌，事实上为什么不发到错，说穿了我不理，信我 带嚟有侧田的好人，小明很清楚，做好人往往最后都是会收好人卡的。不过成长就是一个你要学习去成熟去做好人的一个过程，所以小明很珍惜啊，很珍惜以前可以尽情做一个坏孩子的时候。 留床后脱去了徽章，手牵手劝妈叫嚷，斜阳直照坏孩子一生，照亮份分享，如常地白白的纸箱，掩金花闪闪发亮，愿做是责备还的漂亮，喘气回头恨扬，夜幕垂下但孤单更加可怕，捉紧你手直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被忘掉也好，飞天更加好，像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不想变大个，也不要变大个，我躲转幻觉，全人默躲又当作闪光，吹赶了声声脚步，抬头望见密云的天空，仿佛有千吨重，夜幕垂下但孤单更加可怕，捉紧你手直到没法转弯，一起出走感觉多好，但天黑黑啦，泪也去不使我领会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被忘掉也好，飞天更加好，像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不想变大个，也不要变大个，我躲进幻觉，全日白躲又当作癫狂，一起出走感觉多好，但天黑黑啦，泪也去不领会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被忘掉也好，飞天更加好，像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不想记大个，也不要变大个，我躲进幻觉，全日白躲，难道竟是错？ 听过有陈冠希的《坏孩子的天空》，小明毕业之后一路都很顺利，找到一份好的工，然后、啊、事业都挺有成、啊、然后有一天他收到小美的一个 message， 说我结婚了，你来不来、啊、 头尖梳无可避免，伦敦总意乱雨点，乘早机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低

结束今日节目，就送俾大家有呢首五月天后来的我们，亦都系呢个时候祝福小明有一个快乐嘅结局。听日同一时间，苏动音乐再见。